你将这世上最兴奋事情淋漓尽致奉献我面前，如何的感激我内心想说，全是你使我一生幻变多姿，然而仍要问究竟 How did be your love How did be your love， 明白爱你宗旨，但你轻轻飘远我的心，被圈词，人在此刻只想知，愿送我两滴爱是不会告终结，为爱活信不害怕惊扰，让我爱意为你遮风挡雨，用我为你去勇敢向前。如何的感激我内心想说，全是你使我一生幻变多姿，然而仍要问究竟 How did be your love How did be your love， 明白爱你宗旨，但你轻轻飘远我的心，被轻视，人在此刻只想知，愿送我两滴爱是。全是你使我一生幻变多姿，然而仍要问究竟 How did be your love How did be your love， 明白爱你宗旨，但你轻轻飘远我的心，已被轻视，人在此刻只想仍送我两滴爱是。 啦啦啦，哈哈。 See you.